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 聯絡明天，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時光要把握好運中求變，憑著勇氣靠自己衝過終點線。 早晨，早晨，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继续有咧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兴。 早晨啊， 喂 PC， 嗱今日咧用短短几分钟时间同你讲下啦，香港咧都发生好多唔同嘅盛事嘅，咁包括咧礼拜日啦，就系、是、呢、這个。全港馬拉松啦，係啊，咁啊，跑步跑手們咧又會留意啦，都接近七萬幾百萬人跑噶呢、這個比賽。咁、另外亦都係亞錦賽嘅其中一站啦，咁亞洲錦標賽，咁所以即係相關嘅封路，大家都要明白啊嚇，即係有啲路段係封到去聽日即係晏晝嘅兩點鐘嘅 around 係啊，咁即係禮拜日 嘅，唔止星期日嘅啲活動、啊，星期六都有啲勁嘢喎，即係今日啊，唔係、啊、下晝就都唔夜晚。 下昼系嘛？ 系啊，系咩啊？世界嘅呢个足球传奇杯啊！ 嗱呢个咧就要聚焦住啦，港台电视咧就会同大家全程去睇嘅，咁啊，亦都会派出我哋嘅同事仔咧一齐去帮下忙咁样啦。咁所以你话喂买到飞嘅，固然之入场去欣赏下，喂奥运仔睇下佢系咪？跑得快有速度， 而家仲系咪跑得咁快？ 系啦，咁啊，虽然好似文雪史高斯嚟唔到，但杰斯都有嚟啦，系啊，咁样咁啊，好多诶， 听说系咪史谈都会嚟啊？ 系啊系啊，都几多诶唔同嘅名宿嚟啦，咁啊，应该大家都至少可以刺激下 能场嘅一啲， 系刺激下啲波衫市场咯。好多朋友其实即系攞翻件史谈波衫啊，即系件奥运仔嘅波衫特别多啦。即系譬如你话即系有旧时利基年代咁样系咪先？阿奥运都踢过好多队波噶嘛。咁啊，总之入场嘅你就开心心。咁啊，另外就听日跑步嘅你就安全第一啦，都系嗰句，因为即系相对天气都唔夠膽講不穩定，但係凍少少陣時，朝頭早大家可能唔慣晨跑咧，可能你嘅比賽嘅時候，即係個 heat 唔夠咧，都爭啲。咁可能即係主持人建議大家，可能有啲高熱量嘅食品懟咗先咁樣。嗱，如果你消化得到咧，我一個少少嘅個人經驗分享啊。去兑半隻糯米雞，糯米雞嘅熱量咧係幾正嘅，而且咧俾你喺賽道上邊咧可以維持到暖和咧，至少有15分鐘嘅。咁、加埋你嘅熱身咧，咁有半個鐘頭等上起跑線嘅時候咧，就會啱數啲啦。咁如果你話喂中餐唔啱我，咁啊要食西餐，西餐我幫你唔到，但係咧你就兑幾排朱古力啦，咁可能會幫得到手嘅。咁 不過我自己咁睇啊，其實越嚟越多一啲體育城市咧喺香港舉行啊，咁呢樣相对地咧，我哋点样引翻啲旅客嚟咧？ 系啊， 对我哋整个湾区嘅发展咧，都一个好好嘅帮助。 引紧噶啦 ，PC 嗱，二月咧咁啊，国际马物即系美斯啦，同埋碧咸咧，都理论上应该会嚟香港嘅。咁啊，有啲酒店咧就有啲套票咁啊，同你讲咧有啲河畔， 仲系咪6000蚊 河畔房？梗唔得啦，9200啊， 9200， 但9200佢又包咩嘅？包两张最贵嘅飞嘅咁样，咁同埋有每日900蚊嘅消费额度券咁样咯。 系 咁啊，冇。计噶啦， 见仁见智啊，抵唔抵呢啲正直嗰啲？ 即系正直嗰啲咁，你一生人入边就系追逐球王美斯啊，梗系抵玩啦，嘅多多多钱多。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啊，即系我平时都系得15000蚊人工嘅啫，咁9000蚊系抵唔抵？你哋自己谂啦，听众朋友。Okay, 会唔会巡演啊？佢哋即系会唔会喺香港之后再去内地咧？ 要睇下个路线图先。我自己就唔系好沉迷美斯啊，反而咧喺呢个叫做强劲嘅。外队第三站咧，即系贺岁杯嘅托迪咧，即系阿罗马王子啊，托迪咧嚟香港嗰场咧，我就会入场睇嘅，睇嗰场咁啊，自己已经买咗门票噶啦，咁样 犀利犀利。 好，咁啊，好波连场啊吓，咁啊，聚焦今日晏昼嘅呢一场嘅传奇足球赛先咧。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 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继续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当然咧，唔少得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啦。早晨啊 ，PC。 早晨 啊。上集咧，我哋就请嚟咧香港啊安老咨询委员会嘅总干事啦，张建涛啦 ，Danny 张咧，同我哋分享啦。Danny， 今日你都喺度。早晨，早晨， 早晨。 Danny， 我上集咧就卖咗啲关子，就系话咧想 Danny 咧多讲少少关于乜嘢咧，就系、是、喂内地好多唔同嘅机械人啊，咁、啊，譬如我哋做心瓣手术有心瓣嘅微创机械人啦。送餐有送餐机械人啦，咁、而再加上内地嘅劳工成本真係比香港平嘅，所以好多时候关于安老事务呢，就係、是、啲长者返到内地，譬如广东计划啊，咁地方一定大啲啦，床一定住大好多，同埋照顾者可能係二对一啦，咁、你睇到香港可能有啲院舍係五个照顾者对五十个被照顾者，喂一打十嘅，你叶问咩？ 一比三十， 系啦，你叶问咩？咁但系内地可能系一对二嘅，一个照顾者可能有两个受照顾者嘅，或者两个老友记，咁你梗系安心称心好多啦，系咪先？即系呢一样都系即系要了解嘅， 同埋有多啲互动嘅。即係例如係唔同嘅一啲項目可以參加噶嘛，我見到你嗰啲， 同埋即係 多啲娛樂活動咯。 老實講，人老咗咧，你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嘅。即係上集我記得 Danny 有講話，即係有陣時跌倒之後就身體都每況愈下啦，咁樣即係跌一跌就好麻煩嘅。咁話有好多喺特別喺廁所嘅啲扶手，內地嗰啲做得好好，或者有啲智能嘅平安鐘等等可以支援得到啦。與此同時，其實講緊樂齡科技有好多，我同你健健康康長命100歲啊！好唔好啊 ？PC 120嘅而家 系啦，长命百二岁，我哋有老退化症， 冇错。 点搞呢？嗱，到时你嚟探我咧，我唔认得你啦。就算你同我做咗廿年节目咧，我都系当你入陌生人嘅看待，你就伤心啦，我就冇嘢噶，系咪先？我继续生活喺嗰个世界。嗱，呢一类老退化症点样可以叫做优化得到呢？而相对可能香港呢个支援都系少啲，但系原来智能嘅嘢有机会都帮得到我哋。除咗 medical 上边 technology 嗰度，我哋都可能有开个新篇章，会唔会系咁咧？嗱 ，Danny， 今集节目等你完整去同我哋讲啦。 好好好，各位，其实咧，而家其实香大陆嘅而家嘅。前線嘅護工狀況，即係請人嘅狀況，同其實香港差唔多。而家請人好難好難嘅。 係 咩？然後咧，而家就基本上咧，其實係我哋講嘅服務機人咧，其實係可以喺呢方面幫到好多。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而家我哋目前嘅狀況就係話，當我一個長者點解我選擇上嚟內地養老呢？咁除咗頭先我哋上一集講嘅嗰個即係環境好啊，各方面咩，即係比我哋香港闊落好多，這個第一個空間嘅問題。第二咧就係而家香港嘅長者老友記上去，不管係我講嘅珠三角依個場景，而家好似深圳啊或者我哋嘅呢個珠海依頭，咁我廣州我當然希望啦，因為南潘順我鄉下我肯定希望。咁其實而家講嘅機器人嘅話，其實國內政府係其實好鼓勵佢哋去做。第一、第二，而家頭先你阿歐講嘅認知症，而家我哋香港有好多公司一路都喺去到投入嘅，包括而家我哋一個副主席單位啊，維信軟件，佢一路就做一啲俾長者可以，因為認知症係你唔可以去阻止佢咩嘅，但係當有好多啲旁邊嘅工具去俾佢訓練嘅時候，可以令佢嘅認知症同埋佢個失憶嗰度嘅話去減緩 咯， 只能減緩。 係啦，你其實可以 control 得到，或者喂冇咁快都好啊。即係阿媽寄個仔寄耐多一兩年，你都爭好遠。因為我估腦退化症咧，或者失智症咧，呢一個都係大家喺個電影世界成日都會去想拍嘅一啲題材，但係。真真實實就係好常常會發生，即係譬如我用自身例子啊，即係我婆婆臨尾走嘅時候，即係臨尾走嗰幾年，其實都唔係好認得我，但係阿婆由細湊我湊到大嘅，咁我自己係有一種黯然神傷嘅，即係當你最親密嘅照顧者，即係我婆，哇！我細個嘅時候，即係乜嘢都照料我，我而家都要用翻百倍嘅能力去照顧佢，你要知道失智症即係除咗唔記得你，我叫講到最片面，即係喂有陣時佢肚餓唔識食嘢，或者大小二便嗰啲都咳噶嘛，咁 所以我好希望即係喺個安老事務同埋樂齡事務，我哋真係可以優化。喂，我哋係先進㗎嘛， 嗯、 我哋係一個進步嘅城市嚟㗎嘛。我哋唔進步唔緊要，我哋灣區可以互補長短。即係我好樂見，我都好希望 Danny 你可以、嗯、即係將呢一件事，因為香港都面對老年化嘅問題、 啊、 都好 香港好嚴重添。因為上年8月11号、12号嘅黃金時代，當時我哋啊勞工及福利局啊我哋孫玉涵局長講，而家香港嘅65岁或以上的已经去到145万人了。是 啊。 是很夸张。因为这个已经是超级老年化，因为香港现在是全世界最老年化的、最长寿的城市，又是最老年化的一个。 是。所以这个有利有、啊、有辣有不辣啦。是不是即是我们都是健康水平是高，同埋即是我们的、生活都是好，你才可以、嗯、即是可以实升到咁耐啦，人的寿命是不是、嗯、 其实呢我有少少建议，就是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啲老友记如果上到嚟珠三角去养老，咁当然如果我系番禺嘅，或者我系南海，我返去番禺地或者南海去搵啲院舍，一定系靓仔过香港嘅，即系从高咁。第二就系、是、选择一啲本身入面有呢、這個即係喺五公里範圍內有一間三甲醫院或者二級醫院嘅，咁、嗯、就非常之咩？咁、嗯、我哋有個好似順德容其有間院舍，就係佢本身喺自己買咗間醫院係二級醫院，咁然後喺入面做咗個126床嘅養老院。咁由於佢有一個強大嘅醫院背景嚟去幫佢，咁然後咧所有啲長者如果喺入面真係喺院舍有任何事，基本上就佢都唔使離開院舍，就基本上啲醫生因為同喺一個醫院入面，即係園區度，所以容易去照顧咯。係啊， 跟住講咗個好大嘅重點， 係啦， 當你去選擇去找一个安老服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医院和安老设施有几远的距离。 PC 你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已经推出了养老生态圈的。什么叫养老生态圈呢？就是当然这个房地产公司推出的。它是怎么推出的？因为你都知道内地的内房它会做物管的嘛。它会做安老是怎么呢？就是可能你买一个就是退休那些复式单位。那个复式单位呢隔离就有一浸温泉的。那么跟着温泉隔离呢就是好像刚才 Danny 讲的有间医院啦，医院隔离有疗养所啦。总之呢你去疗养所又得，你冇事冇干，翻屋企三个月又得，住翻自己屋企又得。跟住如果你啊嗰排想 take care 多啲嘅，你去疗养院又得。咁或乎你真系有病啦，咁你喺医院又得。 不而家， 但喺同一个小区入边发生晒成件事。 我记得我上次翻去海南啦，去睇佢哋嗰啲医疗系统啦，其中有一啲直情成个医疗酒店喺度嘅，里面咧可以多到一啲咩嘅地步咧？就系佢里面咧有嘅 package 啦，其中一个就系、是、哦，你可以喺度做禅修啦，可以喺度写书法啦，去平静你嘅心境嘅。 哦，佢嗰啲叫做老年大学，乜都齐晒。 我都想，好夸张，我都想去啊！嗰啲搞掂啊！依家我就嚟退休噶啦 ，Danny， 帮我安排下有冇呢啲？唔系讲笑嘅， 搵够咯， 系搵够先退休噶。 而家其实 因为你永远都搵唔够。 深圳有一间院舍。40000多平方米，800床，你话佢围到每一个人均单位50平方米，哇！我哋国内而家喺窝打路道两边有一大扎嘅，我哋香港啲院舍，喂，有一间院舍系35000尺，住成300多个长者，你数有得计 嘅。即系呢个系毋庸置疑嘅。你讲到内地嘅大，即系等于你啲国际级超级市场第一落户喺深圳啫。 冇错。 即系如果我哋香港有咁大笪地，人哋都愿意落户嚟，但我哋真係冇啊嘛。 个问题係我哋嗰个住嘅地方本身都唔够大，我哋买咁大嘅货返嚟都唔知摆边。 所以呢个都系漫长嘅讨论。 冇错。 不过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 Danny 上嚟做我哋嘅节目嘉宾啦，多谢你分享咁多啦。咁我往后喺今年我有机会都想多请你上嚟去再同我哋分享，或者到乐龄博览嘅时候我又想 invite 你嚟多讲少少啦。因为可能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系年轻人啲嘅平台啦、嗯。啊，点解会讲安老事务？喂，你做后生，你唔照顾啲阿爸妈，系咪先？人哋阿爸妈细个就照顾你咁多，我自己有好深感受嘅、嗯，所以我都往后想请 Danny 上嚟多讲少少。 可能 Danny 带埋我哋翻去睇下， 我欢迎你哋翻嚟，因为每个季度我都请一批。 香港的朋友上去。咁上個月嘅10月19日，阿 PC 就上咗嚟，上咗嚟呢個廣州啦。 佢而家係區議員，佢而家區議員睇下睇下元朗點樣。我哋 我而家仲有啊，佢哋元朗嗰度好多好多院舍啊。 係啊， 咁所以我希望由因為你嗰度元朗近近呢個深圳嘛，其實就好多好多合作機會咯。 好好好，咁我哋往後又可以多啲去分享啦，透過大電波。多謝 Danny， 多謝 Danny， 拜拜。 為何平靜到最後也會顫抖？為何華麗到最後也會變醜？恨時間不會退後，但回憶多麼深厚，歲月流過了不可補救。與你分開之前未能夠順著那感受，隨緣的放手，當傷害擴大到難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與我分開之前還像朋友，或是預備暗中與別人邂逅，在各自各時光中互搏鬥。碎裂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前，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共是合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就输入司机方面，包括小巴和客车司机，现时已经批出过百名司机来港，当中可能有一半已经成功考获牌照，陆续投入工作。他说，数字上虽然只是少数，但是强调他们的考牌要求与本地司机一致，需要保持嚴謹和安全。提到隨即晚上有大批訪港內地旅客觀賞完跨年煙花之後，因為交通或者過關配套問題滯留，未能夠即晚返回內地。林世雄說，政府已經與內地商討未來節日假期的通關安排，他有信心在農曆年假期之前會完成商討。至於國泰航空早前在聖誕假期高峰期因為人手問題取消部分航班，林世雄說已經要求國泰月底之前向民航處提交報告，他強調政府很關注事件，亦都看得很實。河南方城縣一間學校宿舍火警事故造成13人遇難，1人受傷。新華社報導， 當局昨晚大約11點接報，方城縣一間學校宿舍發生火災，方城縣消防救援大隊組織救援力量到場，明火昨晚大約11點38分撲滅。現場是獨樹鎮英才學校的宿舍，傷者正在醫院救治。事故發生之後，河南省南陽市領導趕赴現場成立事故處置指揮部，迅速開展事故調查和善後處置等的工作，涉事學校負責人已經被控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巴西利亞和巴西外長維埃拉共同主持中巴第四次外長級全面戰略對話。王毅說願意和巴方一起以中巴建交50周年為契機，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拓展合作新領域。維埃拉表示，巴西將對華關係置於重要位置，一以貫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期待深化兩國各領域合作。雙方就務實合作、國際形勢、多邊協作、熱點問題等的議題進行深入溝通，達成廣泛共識。雙方將會加強高層往來，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探討共建一帶一路和巴西再工業化。雙方認為願意加強在聯合國、20國集團、金磚國家、世貿組織等框架內的戰略協作，增強發展中國家發言權和代表性，捍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中方支持巴西主辦20國集團領導人里約峰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干燥，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听朝显著转凉，星期一稍后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和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8度，新界严寒。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只是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理工湾位对出，其余的隧道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就喺观塘道啦，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嘅慢线封闭啦。咁呢个工程咧系会至到今日嘅下昼大约4点钟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香港马拉松，喺巴士方面咧，今晚啊大约11:30开始咧，多条嘅巴士路线同埋专线小巴都会分阶段实施暂停啊、缩短服务啊、改道啦，同埋系临时巴士站咧就搬咗去第度噶。咁另外咧，亦都有28条嘅特别巴士路线咧，就会喺比赛当日咧提供服务。咁详情大家可以浏览翻呢个巴士公司嘅资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老板，头先极乐集团嘅负责人点名，要你做佢哋嘅法律顾问。你个衰仔唔会做呢种令自己蚀底嘅事嘅。 老何，你呢次真系误会咗我啦。我参加追光救援队，唔系为咗去见乜嘢目标客户，我哋用生命拯救生命，唔系为咗赚钱。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日。 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保障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最紧要都是活在当下，遇到啲乜嘢问题都好，可以解决嘅就尽量用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如果解决唔到嘅，我嘅方法就系交俾时间啦。因为时间好多时系真系帮你解决到好多问题。 Hello， 我系郑国江，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翻到嚟就想同你正式咁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心中通道啊。 哦，心中通道，咦，我哋个节目差唔多接近两年啦，咁旧时我哋一开节目嘅时候，一路都仲系讲紧啊心中通道点样令到深圳同埋中山咧可以用比较快速嘅方法去得到，因为依家咧其实成个湾区城市咧可以话四通八达噶啦，咁系中山咧我自己觉得啫啊有少少棘棘地，因为咧如果你依家譬如搭车上去咧都仲要啲时间，而用个时间都真系长少少嘅 ，around 三个零钟。如果你话想快啲咧，你就要拣喺中港城嗰度搭船啦，当然即系唔系个个朋友都搭到船，即系譬如依家有得揸车或者搭车过澳门咧，我冇再搭过船啦。其实搭船都我自己觉得都几挫，同埋都几大风大浪噶嘛，系咪先？ 我谂咁分享啦，其实以往我哋行虎门大桥咧，即系由深圳跟住再经虎门大桥去到中山噶嘛， 广深港高速啦嗰个就。 以往其实可能去到，尤其是去到咧嗰啲春晚啊等等嘅时间嘅时候咧， 唔系春晚啊，春运啊， 春运嘅时候，其实同埋五一嘅时候咧，讲紧排队嘅时间，可能你由三个钟头变咗六个钟头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依个心中通道开之后咧，其实讲紧由深圳去到中山或者中山翻深圳咧，个时间只需要一个钟头多啲嘅啫。系啊，咁啱啱出咗咧，就系预计嗰个收费啊。 系啊， 个收费嘅桥费咧，大概咧每次啊，即系每程咧66蚊。 哦，桥费你觉得贵定系平咧？如果66蚊行一次心中通道， 其实合理。如果你攞翻港珠澳大桥除翻嗰个 miles 嘅话，其实就接近嘅， 系啊，因为深中通道其实就缩减咗好多时间啦。大概咧，如果喺深圳嗰个出发去到中山啦，即系譬如去到石岐咁先算啦。around 就如果唔塞车就40多分钟到就已经可以搞得到啦。 系啊，而家咧嗰个方案大概咧第一类嘅客车咧方案大概系66蚊啦，第二类嘅客车咧讲紧就100蚊一程，然之后第三类就系大概系有两个方案，第三类有啲分别。第三类其实就系讲紧咧超过9座位嘅车啊，或者低于10吨嘅， 即系去到旅游巴嗰啲级数咯，差唔多，即系讲紧系小型，譬如 长途旅行车啦、 校车啦、校车，即系如果用大家16座、17座、20座嗰啲校车 size 就似啦，系嘛？ 咁咧嗰个系讲紧86或者132蚊。 哦， 因为佢仲系方案紧啊，有部分其实系啦。咁第四类嘅客车咧，讲紧系86或者106蚊，系啊，咁但系当然啦，有货车嘅话咧，而家个价钱都仲系未定。 系咁啊，睇个价钱就目前为止啦，都几靠谱嘅，同埋即系过往大家去中山都几转折下噶嘛。咁但系如果有咗心中通道，唔知可唔可以大旺楼市呢、這个就唔知啦。但系总之就去中山就直接啲咯，中山系美食啦， 你 会去石岐整只乳鸽仔食下先啦，啱唔啱？ 系啊， 我对上一次去中山做嘢嘅时候都有食过一个煲仔饭，都好正嘅。咁辣味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冇同你分享过喺中山食，即系我自己由细个开始咧，即系经常去中山嘅，以前。 跟住咧里面系食一个叫 wasabi 鸡。 哦，好似有喎，喺节目都有讲过。 系啊， 呢、這个系啊，几得意啊 ，wasabi 鸡。 唔系真系点 wasabi 嘅，系因为咧，其实嗰啲 寿司鸡嘅做法。 其实佢系一只鸡啦，但系佢点咧？我哋以前即系咪？应该我哋去日本餐厅，你就会见到嗰啲系一啲山葵啦，磨成咗一啲 诶一粒粒 一粒粒 啦， 系啦。咁但系咧，其實原來咧，內地咧有一啲叫 wasabi 油 啊。哦，係啊，係啊， 係 芥末油啊嘛。 係啦，點 wasabi 油食嘅， 嗯， 都幾好食嘅喎。 係啊，可以啊嚇，可以一戰啊嚇呢個wasabi 雞。咁另外，我頭先講個煲仔飯就俾你執馬嘅。俾執馬咩叫執馬咧？即係可能你攞住個煲仔先啦，咁飯唔使揀嘅啦，飯係緊局嚟噶，咁你就可以揀金蠔啦，跟住可以揀蝦乾啦，跟住瀨尿蝦乾啦，或者跟住啲魷魚乾啦，跟住可以窩隻蛋落去啦，你可以加埋菜落去啦，加排骨落去啦，咁總之當係車仔麵版嘅煲仔飯。 几得意 咁佢系你执完之后佢就即刻去煮咯，帮你个煲仔饭。咁你知道内地有阵时依家透明度高啦，即系譬如你话切牛肉嗰啲、 嗯， 就全部有个玻璃俾你睇到个制作过程噶嘛。咁但系当十几廿年前我哋翻去内地，其实话你真系君子远离个嗰个厨房，哇！你都唔敢睇佢， 唔好望啦， 系你唔敢睇噶嘛。但系佢依家都系咯，即系你唔惊话哇个煲仔饭系咪煮好咗好耐噶啦咁啊？咁唔系啊，所有嘢你都系任搭任配。 不过你讲嘅煲仔饭咧，我就反而想同你分享呢个沙窝粥。 系 啊，因为咧，我记得我以前喺内地工作嘅时候咧、其实食宵夜咧，通常都会去食沙窝粥嘅。 哦，好有呢个宵夜文化。 系啦，因为咧讲紧我哋喺内地生活咧，我自己觉得有另一种嘅体验嘅、因为尤其是咧，我哋放工可能放五六点啦，之后咧唔系即刻翻屋企嘅，因为你知道其实系大家嚟自五湖四海啦，然之后喺工厂做嘢啊等等。咁咧，我哋选择咧会一起去打一下啲羽毛球啊，系、打篮球咁样，然之后咧边队输咗，边队请 食宵 夜。 系啊，内地个宵夜文化好盛行咧。其实旧时香港都系噶，不过我估疫情之后咧，香港就好少一啲宵夜店咧，仲同你开紧通宵啊。即系通常依家啲香港啲铺头成十点钟就闩门啦 ，even 茶餐厅都系十点钟。啊，其实九点三就会同你讲，啊，先生你仲有啲乜嘢要啊？ 垃圾单啊， 系你埋埋张单佢啦，咁样，即系咁嘅一个情况啦。咁所以翻到内地咧，大家又可以叫做多啲感受一下呢啲唔同嘅宵夜文化啦吧。 等我同你分享埋个沙窝粥先。 好啊，好啊， 系啊，你啱啱系执马啊嘛，其实沙窝粥都系执马噶， 系 啊，你可以选择去用虾啦、鸡啦咁样落做一锅啦，可以落蟹啦吓。 喂，其实都好鲜甜啊， 好好食噶，系啊，但我而家。翻到去嘅时候咧，我成日都会想揾翻嘅，但系就好似揾唔翻嗰一种味道，同埋咧 有冇听众朋友 DM 你？ 啲话我话知喺边度可以食，同埋咧除咗有个沙窝粥咧，一定会配少少面啊，即系嗰啲炒米粉啊、炒面咁，哇，真系回味无穷啊！大家如果揾到嘅，记得试下，同埋话我知喺边度。 世世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着了你虔诚加速获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着那双，我仍有。要飞， 十二人万里我都怕死。 士，掠过暴雨变沙漠传奇诺言，甘心爱得有余地，长期下跟你亲吻甜腻，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high and flow, yeah. 矛盾中的魔晶，心里内疚，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传说中的魔仙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现在憧憬比往绿洲，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头先我哋咧由心中通道嗰度讲饮讲食啦，咁啊讲埋买嘢啦，咁啊买嘢就系大家都知道两大超级市场啦，咁样喺内地嗰度都好多港人啦，就港车北上啊，上去甚至乎好多团啦，即系连呢个内地嘅旅行社啊，都有啲99蚊团咧，就叫你翻去玩下买下嘢咁样啦，咁啊亦都个个都系会员嚟噶啦，系咪 member？ 系咪 member？ 个个都好似系咁样。嗱，我见啲朋友仔或者网络上面报道就。大家中意买嗰只大公仔喎，反而， 我都觉得奇怪，点解会中意嗰只公仔呢？ 嗰公仔第一成千几蚊人民币，第二咧你捧落嚟都要心血，又要时间，要力度啦。第三，我同你都系普通人啦，间屋可以容纳到一个咁大只嘅公仔咩？你喺床都唔得啦，除非你系瞓紧嗰啲 King's Deluxe 嗰啲双人床，因为乜你个公仔根本压晒你个位喎。咁我就其实不明所以啊！你身边有冇朋友买呢只公仔？我想了解一下点解佢哋要买啲咁大只嘅公仔噶？ 我都唔知啊，其实 系嘛？ 我身边就比较少嘅， 系啊， 系啊，但我睇。嗰啲網上就見到好多人買， 個個都捧一隻落嚟。咁我反而就有個朋友仔就上去買開嘢，咁我就搭單又買咗啲叫蟹王面啦，好似做一兩集都 好出名喎、 啊、 呢、這個。 喂呢、這個勁啊！不過其實都幾貴喎，嗰、那個蟹肉蟹王面啦。咁咩叫蟹王呢？就係、是、其實佢主要都蟹膏嚟嘅。 係 咁一包蟹膏，一包就蟹肉，跟住你煮完個面就將兩包嘢咧温完之後就倒落去。咁總之 我想同你推介另一種食法 㗎。係系点噶？系点？唔系得，我讲埋先。 另一种食法， 你一定可以讲个食法，但我咁样嗱，主要系咁样食啦，即系或者佢都系咁样教你食啦。咁佢好好嘅，好 sweet 嘅，入边有个包装有一袋醋嘅，咁你可以落醋唔落醋，色随转变啦。但系咧，其实贵，你50蚊人民币一个面，即系佢一盒入面有三个面。 但啲蟹王真系贵噶。 咁即系变咗咧，你一盒面三个啦，佢大概150几蚊人民币咯。咁你折算翻港币，其实大概 六啊几、一百七啊几蚊。其实大家成日喺度讲话，喂，翻到内地呢啲超级市场买平嘢啊，扫平货，其实我唔系咯。我觉得我啲我身边啲朋友全部都去买贵嘢嘅，翻到去，即系嗱，当然佢有个质量保证，或者你话好唔好食，你问主持人咁样，我阿 O 我觉得好食啊咁样，咁、但好食咧，冇餐餐食啦，大佬，你煮个面喺屋企食都食到六七十蚊，系咪先？ 冇错， 即系有时我哋买啲罐口鲍鱼都系讲紧五十蚊一罐啫嘛，即系所以。我自己個人嘅經驗，我就覺得真係有點而貴咯。不過我想聽埋 PC 講另一個食法或者煮法點。 喂，你真係呢個要試下，買完個蟹皇麵之後咧，除咗個麵之後，你試下蒸埋嗰個小籠包，然之後喺個小籠包頂度留翻少少蟹皇落去，然之後同個蟹皇一齊食，係啦，你真係試下。 哇！ 呢個就變咗蟹粉小籠包就此出現咗啦。 哇！呢個真係誇張，我以為你話喂麵咧。都唔够索晒啲汁啊！你咧应该煮个饭，跟住将嗰两包嘢倒落个饭嗰。我自己觉得咧，我唔系好中意食面嘅，其实我中意食饭多啲嘅。哇！如果捞饭就真系霹雳啊！呢件事真系。 喂，我记得咧呢一个食法咧喺边度食咧？喺上海食。 哇！劲啊！ 因为呢个蟹皇面咧，其实由上海开始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而家制成咗呢、這个呢、這个即食方法啦。系、啊啊啊、 你咧，你如果翻到去内地超级市场，你会买咩？ 我买士多啤梨喎， 我买士多啤梨， 系啊，好抵食喎， 系咩？真系噶， 真系抵食。 呢个我有， 同埋我睇过啲攻略嘅，而家两大超级市场咧，好似话嗰啲 cheese cake 咧系好唔错， 系 啊，可以留意下， 大家又可以喺内地嗰度感受下啦。 不过咁讲啦，啱啱阿欧都讲咗啦，我哋而家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旅行团啦，可以去到。之外咧，其實琴日咧，我知道咧有一啲跨境專線啊， 係 開通咗喎。 哦， 太子、觀塘、灣仔都有一啲跨境專線咧，可以去到一啲我哋啱啱講嘅超級市場裏面直接購物，購物完之後記得買翻啲飛落翻嚟。 咁、哦、你獅字頭嗰個超級市場都好簡單啫，譬如你喺西九龍嗰個叫做高鐵站 啦， 咁、你搭一個站去深圳北，深圳北下個站就係紅山站，紅山站嗰度、可能即係你中意行啊行幾步，如果唔係未打可能十蚊車咁去到。嗰间狮子头个嘢咯，系啊。 不过我见到咧都带动 了很多，都好似好熟咁，我好似好熟咁系嘛， 带动咗好多白牌车嘅市场。我而家变 咁啊，内地系合法嘅白牌车，而且嗰啲叫小黄， 系啊， 其实都我觉得都几便捷啦，又唔需要话沟通唔到，又唔惊人哋兜路或者收贵车资。我觉得其实。呢一樣嘢其實內地係好先進噶、即係嗰一樣、叫做叫車服務啦。 冇錯， 你唔使下下都成日諗住冇車冇車咁樣，咁你變咗即係食又食得開懷，飲又飲得開懷，咁唔好咩？ 係 啊，不過講到呢個超級市場嘅文化咧，即係作為主持人都應該提一提大家，有一啲嘢係唔可以帶翻嚟香港㗎、 譬如有啲乜嘢？ 生肉係唔可以帶翻嚟香港啦、我印象中水果係咪得唔得咧？ 我都唔 sure 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咁你可能買完啲士多啤梨，頭先 PC 話中意買啫。佢你睇 PC 個外形，你都知佢喺當地即捕即食噶啦，係啊，所以就唔使擔心嘅，係啊，我哋唔會做啲違規違法嘅。 咁所以大家都真係要留意一下，邊啲可以帶翻入境，邊啲又唔可以帶翻嚟咧，咁都緊要噶。 正啊嚇，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傾下傾下又有集節目啊，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施俊興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 好，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说一般。